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天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在过去的老北京啊，很多时候对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都会有好事的人以闹鬼显圣等封建迷信的说法愚弄老百姓。但是发生在1937年7月7日之后的一件事，却让北京的老百姓心甘情愿地被骗。这件事呢，曾经一度流传于北京的大街小巷，说的就是雍和宫旗杆落泪显圣的故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徐徐到来话北京。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再来说一个匪夷所思的所谓显圣的故事。咱们来听听轻松幽默的周末相声。那么这个雍和宫的旗杆怎么显得圣啊？在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卢沟桥事变，这大旗杆上啊，突然之间向下滴水了，连续滴了2天2夜。那大旗杆子高啊，多高啊，从上边顶端那铜帽的那个地方，哎呀，甭管是寺中的僧侣还是北京的老百姓，全都把这事儿当成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导致的佛祖显灵，让雍和宫的旗杆也为29军的牺牲伤心落泪，为中国遭受了侵略而伤心落泪。这个事儿让每一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华儿女都怒火中烧，是奋勇迎敌。在当时的北平呢，这事儿是风动一时，哎，而且当时是报纸上都写了。这怎么回事呢？您呢，还是听徐德亮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到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徐徐到来话北京，传奇故事说不停。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雍和宫旗杆落泪的故事，出自北京胡同故事这本书，由严秋生整理。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进攻位于北平西南的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的77卢沟桥事变。7月8日早晨呢，雍和宫的喇嘛们正在做早功课，忽然有一位喇嘛大声叫喊着：“哎，快看，那旗杆怎么掉泪了？”众喇嘛一听，都聚集到昭泰门内的一根旗杆下。哎呦，一瞧这大旗杆呢，镀金的铜球帽那块流出一滴一滴的眼泪。不大一会儿，整个旗杆上已经湿淋淋的了。那旗杆呢是红色的，不一会儿呢，哎，就像血水在流淌。喇嘛们看到这种情况，再想起昨天发生的卢沟桥事变，大家都激动起来。有的呢赶快去报告寺庙的主持，更多的就跪在那根流泪的旗杆下边，口中念着经文， 有的找来碗去接那眼泪啊，认为这是佛祖显灵让这旗杆掉泪的，这是圣水。不一会儿，寺庙住持这大喇嘛就来到了这根会流泪的旗杆前，很虔诚地说呀，说昨天啊，日本鬼子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我们29路军拼死而战，但终因敌众我寡，城市失守，抗日将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众僧一定要团结起来，保护好我们的永和宫。阿弥陀佛，佛祖显灵了。哎呀，一时间是群僧激愤呐，那场面非常的壮观。永和宫旗杆伤心落泪的消息飞快的传遍了北平街头巷尾。当天中午呢，北平就有很多市民学生拥进了雍和宫内，他们都亲眼看见了那根落泪的旗杆。那根旗杆呀，大约落了2天2夜的泪呀。哎呀，那2天雍和宫热闹极了，比传统节日打鬼节那天人还多。这旗杆为什么会流泪呀？说法不一。后来呢，听说是一位年轻的喇嘛为了唤醒大家不做亡国奴，就在7月7日晚上爬上了旗杆，把清水倒在旗杆顶端的旗帽上边，这泪水这才慢慢的流下来了。这个年轻的僧侣是谁呢？在历史上还真是有这记载，叫做巴维尔。他呢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感情，而且后来这巴维尔还还俗了，参军了，并在一次和日寇作战中英勇的牺牲，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从此以后呢，雍和宫的这个旗杆就被人们誉为爱国旗杆。得了，说过了雍和宫旗杆落泪的故事，下面啊，接着昨天的节目继续来听我和王文林表演的相声《批聊斋》，这也是一段我创作的作品。昨天呢，咱们听的前半段，今天咱们来听后半段。 人家本身是山东的 啊，是 对不对？ 对对，没错。 所以这故事好些个都是山东的事儿， 没错啊。 咱了解吧？ 你不你就光知了解山东的不行啊。这400多故事，你能不能说几个 啊？ 你说几个，我们也承认你看过这《聊斋》。 这还有什么可、 啊、 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是你大家伙让他说说是不是啊？ 啊， 咱们得欢迎他说说吧。您这大学者、 啊、 这家伙这个古典文学的这玩意儿导师博士生了、 啊、 您这博士生导师 啊， 您这了不得呀、啊、 什么叫了不得呀、 啊、您给我们介绍几个。 我用你考我？ 我不是考您， 我张嘴就来。 我们向您学习， 我张嘴就来。 您能说几个？ 张嘴就来。 您说说说。 嗯，有一个 啊， 亡妻学艺有没有？你说有没有 亡妻学艺？ 刘厚民他们老唱那个。我老听着。 哎，你一说我就乐了。 怎么了？ 这亡妻学艺是快板书啊。这个 不是，他是不是聊斋 啊？不是，聊斋的故事里有这个、 啊、 人家可不叫亡妻学艺， 叫 这崂山道士啊。 对呀、 啊、 就是 啊， 是这 改编成亡妻学艺吗？ 啊，是不是？您得先说这聊斋志异的书里边、 啊、是有 崂山道士。 说有一人 啊， 叫王七。 对， 这人是一念书的 啊， 天天跟家里看书。 对， 看书不看好书 啊， 都是什么《升仙传》呀、 啊 《列仙传》呀、啊， 对， 都是这个闹神闹鬼的。 没错， 天天自个儿琢磨，我要是能啊有这个神法多好啊 啊！ 旁边他们家挨的是崂山， 哎， 上崂山上，听说上面有神仙， 是 我得去看看去。 没错， 哎，爬崂山 啊， 到山顶上一瞧啊 啊， 真有一个观。 哦，观 观，老道的叫观， 对，道观。 哎，和尚叫庙， 是 知道吗？ 尼姑叫庵、 哎，你还这您可了解呀，对不对？这个，嗯、 你说这个对， 老道住在那儿， 道观。 哎，王七过去一瞧，真一老道士 啊， 须发皆白 啊。 我打算跟您小点能耐 啊 啊，那可以啊，你在这观里住着吧 啊， 给他把斧子 干嘛？ 天天后山砍柴去， 哎，让他练功。 一个多月什么也没教 啊， 光砍柴。 对， 王七一琢磨，这哪行啊？ 啊， 白使唤人 啊！ 我们说相声还给200呢啊，天天白给白让不干，不成，不干了。 哟， 这天晚上啊 啊， 王七偷偷的半夜三更 干嘛？ 翻身下床， 他 打上自个儿铺个卷儿， 嚯， 打算偷偷下山 要跑。 哎，不学了。 是， 刚转过前殿， 怎么样？ 就见大殿上灯火通明 哦， 偷偷趴在柱子旁边一看 啊， 嚯，这老道士 啊， 金光闪闪 哦， 大摆筵宴， 嚯， 那桌子上全山珍海味， 好吃的， 请的那些位宾客的都神人， 都是不得了的， 呵， 没错， 马季 马， 侯耀文，高秀敏，牛振华， 这一帮死鬼啊， 何云伟 没有， 李菁， 嗯。这俩在半道上呢， 这是一种良好的心愿， 他们还没到上呢。 哎，酒足饭饱 啊， 正聊着呢。 是， 老道一瞧，不要忙 啊， 拿起把剪子， 怎么样？ 绞了一张白纸， 哦， 圆的， 是， 往天上一扔， 怎么样？ 变成了一个月亮， 嘿，神功！ 哎，桌上拿几只筷子来， 嗯， 往上一扔 啊， 这筷子打着弯上去 啊， 打着弯下来。 哦， 下来可就变成嫦娥了， 美女了， 在这儿翩翩起舞。 嚯， 王七在柱子后边一瞧 啊， 哇塞， 我啊， 一出声坏了， 怎么着？ 万籁悄然， 全没了， 全都没了，黑压压一片。 哎呦， 就剩老道士， 嗯， 一个人拿着银水， 嗯， 王七 啊， 你怎么不睡觉啊？ 啊， 师傅，那什么，给您白干一月多活了，我想下山，下山之前您能不能疼和疼和我 啊？ 您教我点能耐。 是， 你想学什么呀？ 啊， 我想学穿墙术。 干嘛学这个？ 穿墙术好啊，这是能耐啊。 哦， 我可以教给你。 嗯 啊，但是你要记住 啊， 必须居心要正。 是， 居心要是不正，法术就要失灵。 对 啊，教你念咒语啊，得个滴得个滴得个滴得个滴得个滴。 哦， 这我会，这我会，这啊， 这宫琳娜是怎么着？怎么忐忑呀？是 咱哪会什么咒语啊？ 哦 啊，阿布斯德夫哥黑吉克勒摩能啊，巴布西什斯特我维乌西兹啊，哎，我还能背下来，你看看啊。 可真行！ 哎，念完咒语，噔噔噔几步，真穿过去了， 嘿，灵了 啊！王七会了， 啊、 高高兴兴下山。 哦， 啊，到自个儿这个家门后边， 啊、 还得让自个儿媳妇儿那个害个怕呀。 啊， 在山墙旁边啊，穿墙而过啊，穿墙而过，他媳妇儿吓得，哎，那 这是动画片这个。 哎，你说我说的怎么这么熟呢？对对对对对， 净看动画片了。 这好啊， 哦， 好啊。 他 媳妇儿说：“你干嘛去了？我学能耐了。”学什么能耐？穿墙术。 哦， 你不信？你看旁边他们财主他们家 啊， 我穿墙过去，我把他们家东西都偷过来。 哦， 媳妇说我不信，不信没关系 啊， 咱试试。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咣 过去了， 摔那儿了。 怎么摔那儿了？ 脑袋磕一大疙瘩， 不灵了。 关键是这个，整个离开山了，这东西就不灵了。 哦， 对不对？ 故事 打这儿就结束了。 没错，就是这么一故事。 啊、说多简单？ 没错， 不就这么故事吗？ 不是，故事是这故事。 咱能不懂吗？ 不是，你懂 啊？ 你给大家介绍介绍，它这个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啊？ 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 啊？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啊， 是个那个，您要是想偷东西啊，还得研究撬锁。 啊 这个翻墙是不成的，啊，挖窟窿也不成。 哦、我说学者， 怎么了？ 您这解释可不对。 怎么不对呀、啊？ 不是现实意义可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呀？ 现实意义就告诉人心术要正、 嗯， 做事要下功夫。 嗯， 不下功夫，空想不行。 不对 啊！ 您这都是教条。 不教条。 教条。 不教条。 那说的这根本跟社会现实不挨着。 怎么不挨着？很实际啊。 非得下功夫。 那当然。 天天空想不行。 那当然得下功夫。 那跟社会现实明显不一样啊。 怎么着？ 我们一块学相声 啊。 小时候我们都下功夫。 是。 我们对着练，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啊。 我们一师哥 啊， 也不练 啊。 他买一块钱葡萄干儿，跟那儿吃。 那干嘛？ 这不用吐皮儿。 他就不练了， 长大了我们这儿还不成呢 啊， 都跟小剧场说相声呢，可他火了， 呵、 啊、演电影演电视剧说相声什么都干，挣大钱出大名 啊， 那这都社会现实不一样 啊。不他这个别现象。 什么个别现象、 哎、 我们小时候一块儿说相声练的那些个都不成。金州 啊啊， 我们那师哥 啊， 小时候他练最欢 啊，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嗯， 到现在了吃葡萄还不吐皮儿呢。 那怎么回事？ 舍不得。 哦， 挣钱太少啊。 是， 再者一个，不单吃葡萄不吐皮儿， 那 吃核桃都不吐皮儿。 怎么都不吐皮儿啊？ 好，30多块钱一斤。 那皮儿得占多少钱啊？ 呵， 嘎吱嘎吱咬的。 哎呦呵， 对不对呀、啊？ 你看你发现 什么社会现实？您这瞎说，《聊斋》封建迷信 啊， 满足一下你那个刺激感官就行了。 啊不不不 不，还是有现实意义。 有什么现实意义？ 不是你说这个故事，你倒说全了 啊。 这故事你还可以。 什么叫还可以呀、啊？ 你再说一个， 啊？ 你再说一个。 还说什么呀？ 这四百多故事呢，你都知道。大学者能不知道这四百多？你这刚说了一个， 太知道了，张嘴就来。 你再来，你再说一个， 《倩女幽魂》。嘿，怎么样？啊， 《倩女幽魂》 是不是？ 人这叫聂小倩，《倩女幽魂》 对，是聂小倩 啊。 对，但是那个电影叫《倩女幽魂》啊。 啊，是电影 对对 叫《倩女幽魂》。《 倩女幽魂》，倩女就是聂小倩。 不， 他不是这女的特别欠、 啊，不是他这《聊斋志异》里这个回目得叫聂小倩、 啊，是反正就这一个故事 啊。对对 对, 对，那你给说说， 说是一个大树精 啊，对， 大树精 啊， 参天大树枝叶茂盛， 对， 成了精了， 没错。 天天晚上他手底下养活一帮女鬼， 没错。 那中有一个女鬼 啊， 三百多岁一女鬼 是 最漂亮 啊， 叫王祖贤呐， 嗯， 她是上那个。 不是三百多岁王祖贤呐、啊， 那是 那聂小倩， 他是王祖贤啊， 是王祖贤演的、 啊，对对呀、 啊， 反正就三百多岁 啊对， 女鬼， 嗯， 天天上庙里， 对， 这天碰见一个 啊， 碰见谁呀、 啊？谁呀、啊？ 张国荣， 张不对， 嘿，是、啊、 什么叫张国荣啊？ 啊， 这张国荣演的， 是他演的呀、 啊，那叫宁采臣， 对 啊， 就是他。 哎， 我来勾引你 啊，我不用你勾引， 啊、 人家品德端正 啊， 怎么勾引？不上当， 没错， 给钱也不成， 哎， 女色也不成， 没错。 哎呦，这个聂小倩感动啊， 啊， 终于碰见一个正人君子了。 对， 啊，把这个真话跟他说了， 是 我其实是鬼 啊。 旁边还有个道士， 哎， 燕赤霞， 没错， 仨人一块儿，哎，这么一想主意，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对， 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故事是这故事， 这简单呀、 啊。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啊、 现实意义， 现实意义。 哎，对呀、啊。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嗯， 人呢不能好色，好色就得死，这是现实。 这明显跟社会现实不符啊！ 怎么不符合？ 这好色就得死啊！ 好色就得死， 你这不是没事吗？ 啊， 人我们二三十岁了，大老爷们儿肯定是喜欢女孩，这正常 啊。 您就不能再好色了。 那当然，我不是那岁数了。 关键是一个不是那岁数， 啊、 再一个您成名成家， 啊， 功成名就， 是 家里刚娶一小媳妇儿，二十多岁，对不对？漂漂亮亮。 你提这干什么？ 这对不对啊？ 是我爱人是年轻， 就是啊，刚结完婚，整个社会都知道了 啊。 而且您家里又有钱 啊， 您再不成啊？ 没错， 上货上家去了，我看来着。 好，我们家不错。 好 啊， 一进门 啊， 迎面 啊， 六件貂皮大衣， 这他就喜欢这个 貂皮大衣，一件十好几万，六件， 让他买他喜欢，你怎么 办？是不是？ 是 墙上大背头 啊，对， 一面墙的大背头， 够个 冰箱、洗衣机 是 这么高这么大，保险柜 啊，对， 打开全是钱 啊，对啊， 不往银行存，就跟家搁着， 他不让存，他就搁着， 对不对？ 用着方便， 而且这家里墙上钉牌钉子 啊，对， 挂着好些快板儿、 竹板儿， 您能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个， 古董级的， 这我干这个， 高凤山打过的， 对，没错， 王凤山打过的， 李润杰的 啊，对对对，都有， 都是名家的， 对不对？ 对， 您是功成名就，家里媳妇都挺好 啊， 我们这不成， 你 我这三十多了还没对象呢， 慢慢来啊， 那可不是，我们就得去追求我们的爱情了、 啊、哦， 对，我经常是出去追求去，啊。 出去追求去， 我们家四壁皆空，那钱我全花了， 那、哦、都 追求姑娘啊， 都花在这上了， 追求纯洁的爱情啊。 哟， 上回我就在咱们这儿下午场， 哦， 四点多钟演完了，我一出门， 啊、 呵，看一女孩 啊， 漂亮， 好看， 呵，重眉毛，大眼睛，大波浪， 呵， 啊，小粉红色小上衣 啊， 紫色小裙子， 呵， 骑这个电动的小摩托， 啊， 嘟嘟嘟嘟嘟嘟，呵。好看 漂亮， 我在后边紧着小跑，我跟着我也没跟多远， 哦， 我就由咱们这儿跟到 方庄 昌平， 嚯，您这赶上拉链了， 什么叫拉链？ 好家伙，跟这儿从这儿追到昌平， 表现咱们这种热忱的心， 真诚 啊， 哦， 整个到昌平我一看，早上五点多了都， 哇，一宿啊， 他也够能骑的，